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二十集，幻境。长青看看朝生眨眼的功夫，就在会议室内交上手了。图剑被长青当作武器砸向看朝生，后者偏头闪开，啪的一下砸在了提着点心正好推门进来的小赵脸上。小赵被砸了个七荤八素，外卖差点脱手而出。长青抿了抿唇，朝小赵伸出手把人扶起来。小赵脾气不错，居然也没发火。 那是政务，别用来打架行吗？想害我被领导骂呀？ 对不起， 算了算了。 小赵也很无奈呀，心说早知道就不该放他们俩单独相处了。他弯腰把书捡起来，见没有摔坏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有人推开会议室的门进来，是尹组长，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人，三四十岁的年纪，衣着朴素，难掩沧桑，但看得出年轻时容貌姣好。 人挺齐的，这位是我们正在办的另一个案子的证人，现在大家都没空，等会儿才能给他做笔录啊。你们先陪这位常女士说会话吧。 小赵忙答应下来，直到尹组长离开他才有些奇怪，想到没听说他们组最近还有什么大案要案在侦办呀。长青却如遭电击，呆呆地看着那位常女士，直到看朝生在她手臂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才回过神。 傻了。 小赵跟常女士寒暄，又把自己刚买的点心拿出来。看朝生眼睛一亮，二话不说就坐下来开吃，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。常女士却显得有些局促，朝他们笑了笑，客气地拒绝说自己喝口水就行了。 请问你是哪里人？ 我的老家在一座深山里，你们没有听过的。我之前在南方打工。 那个地方是不是叫坠阳？ 你知道？你是老乡吗？ 长青闭了闭眼，忽然起身上前，一把抢过看朝生手里的糕点，往墙上掷去。 你疯了！ 看朝生伸手就要打他，长青牢牢地按住他的双手，对他和小赵一字一顿道： 我们中招了。 看朝生毕竟在特管局混了那么久，危机意识和反应能力还是有的，闻言立马停了动作。 什么意思？ 我们被拉进幻境了。 什么幻境？我怎么没感觉？ 因为你完全被吃的吸引住了，可能是从刚才我把书砸过去，或者是小赵捡起书的时候就开始了。 你们在说什么？ 长青指着他旁边的常女士道： 她是我妈，在我七岁那年就已经死了。 小赵倏地扭头看常女士，转动幅度之突出令脖子忍不住发出了一阵难以承受的咔咔响声。常女士无措地看着他们： 先生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是有个儿子，可他现在才六岁。 我六岁的时候他离开我，说要去南方打工，后来就死了。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不会是这个样子和年纪。我知道那本书有什么问题了，他能窥见人心最深处的愿望加以实现。 长青拳头攥紧，咬着腮帮子，呼吸有些粗重。 那怎么不见得实现我的愿望？ 刚才小赵去买点心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 蓝莓蛋糕。 被长青抢过来丢开的点心就是蓝莓蛋糕。 你没跟他说过话，他怎么就刚好买了你想要的？ 看朝生说不出话了。小赵被他们弄得一头雾水，好像听明白了一些，又好像什么也听不明白。 你们在说什么？蛋糕是假的？那都是我亲自出去买的呀。 你去哪里买的？ 就在楼下街口那家。不对，那家是卖奶茶的，没有蓝莓蛋糕啊。 小赵自己也愣住了，到底是在哪儿买来的蓝莓蛋糕他居然也记不起来了。而且 刚才他离开的时候，想买的好像根本就不是蓝莓蛋糕，而是麻辣烫。因为小赵自己很喜欢吃楼下的那家麻辣烫，经常会买一些来跟同事一起吃。他们办案呢，日夜颠倒，加班是常事儿，麻辣烫已经成了组里最受欢迎的夜宵了。 不对， 小赵忽然转身开门去，外头的同事们正吃着他买回来的蓝莓蛋糕，见他一脸惊恐，都有些奇怪。 你没事吧？ 小赵虚弱地摇摇头，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买了蓝莓蛋糕啊。同事谭姐笑眯眯地看着小赵， 我把蛋糕也给了小宋一份，他知道是你买的，特意让我把他的微信号告诉你，说要给你道谢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吧？不用我多说吧。 小宋是局里出了名的美女，小赵暗恋人家多时，奈何没找到套近乎的机会。但此时他瞪着谭姐，却有种如坠梦中的虚幻感。 这是真的吗？ 你想干嘛？ 身后看潮声怒喝的把小赵的注意力瞬间拉了回去，他转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，因为常青正抽出剑砍向那位常女士。常女士已经吓得面色发白，说不出半句话。看潮声扑上去拦住常青，两人交起手，办公室内瞬间又是一片混乱。外头的人听见动静都过来制止，有人急忙去叫尹组长，有人亲自上来拉架。在场的都是刑警，身手都不差，但居然全都不是常青的对手。小赵也觉得常青疯了，就算怀疑什么也不能动不动要杀人呢，这是个具有犯罪倾向的危险分子。小赵忙着要把常女士拉出去，余光一瞥，仿佛看见自己旁边帮忙的同事嘴角微扬，好像在笑。小赵心头一寒，飞快扭头，对方已经没有在笑了，一脸着急地对他道， 还不快帮忙把人拉出去，真想让他们在局里杀人吗？ 很正常的反应。小赵应了一声，拉着常女士退出去。 不要出去！ 小赵一只脚已经踩在外面了，闻言下意识一顿，那同事伸手来推他， 还愣着干什么？别听他说疯话。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外倾，忽然背后又多了一股力量，生生地将他往前推。小赵被推得一个踉跄，重新跌入会议室内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炫目的光芒从耳旁掠过，小赵已经没来得及反应呢，就见那道光芒已经没入了常女士的身体。常女士凄厉的惨叫，众人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脚下剧烈震荡，纷纷摔倒在地。小赵喘着气，看见冬至从自己身后绕出来，手里还提着一把剑。 哎，怎么我走开没一会儿你们就搞不定了？ 小赵揉了揉眼睛，他们还是在会议室内，但没有什么常女士，一群拉架的同事也都不见了。窗外是黑的，外面静悄悄的，偶尔有汽车行驶过，像是每一个寻常的夜晚。常青一脸戒备。 你们还好吗？不会以为我也是假的吧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